《圣咏集》第七篇。上主，我的天主，我一心投奔你，求你助我逃脱一切追逐我的人，求你救拔我，免得有人像狮子一般撕裂我时，无人搭救我。上主，如果我真做了这事，我主在我手中就真有罪。我若真加害过我的友好，或无故把我的仇敌绝掠，就让敌人追逐我，擒获我，把我的性命践踏在污地，将我的光荣归诸于泥灰。上主，求你震怒奋起，前来克制我仇的暴慢。我的天主，求你行起助我，施行你定的断案。愿万民聚齐环绕着你，愿你回驾由高处见识。上主，万民的审判者，上主，请照我的正义，请按我的无罪护卫我的权利。公义的天主，唯你洞察肺腑和人心，愿恶人的毒害停止，求你坚固义人。天主是我的护盾，给心正的人助阵。天主是公义的审判者，对护恶的人终日怒喝。仇人虽然磨刀擦剑，开弓拉弦，准备射箭，那只是为自己预备死亡的武器，为自己制造带火的箭矢。试看，他既蕴恶怀毒，自然就要产生虚无。他挖掘坑穴，摆布陷阱，势必落在自备的窖中。他的凶恶必反转到自己头上，他的恨报必降落在自己顶上。我要称谢上主的公道，歌颂至高上主的名号。